秋天都是的，这个礼拜即是我想是这个礼拜大家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现在在秋天，因为刚刚因为上个礼拜都还是很热啊，即是他预告紧的时候呢，到星期日大家都还是很热的， 是 个感觉啊，咁就觉得咦都未啊，都未有嚟啊，咁 但是咁样讲，其实呢今年呢的秋天是嚟早咗嘅， 嗯， 因为呢十月中呢其实我哋试过有好几日呢十几度嘅，记唔记得啊、即係以前唔到十一月唔會有嘅，但今年咧十月已經有。加拿大咧就已經喺多倫多啦，多倫多其實前幾日已經落咗大雪啦，已經、即係喺十月尾十一月初落咗大雪。 已經由早嘅 係啦，因為我就算我讀書嘅年代喺多倫多附近咧，其實都要去到十一月中先至有大雪嘅。 嗯， 十一月初唔係經常見，但近年咧，我前年翻去都係，我十一月初翻去諗住睇到楓葉啦。點知就係我翻去之前嗰個禮拜落咗大雪咧，睇唔到。 已經冇風，冇風葉啦，係嘛？ 咁咧就，但係 anyway 啦，即係表示即係啊，進入秋天啦。點都十幾度，能夠日頭都有十幾度，就算而家呢幾日咧係晚上係十幾度，日頭係廿零度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舒服，唔使開冷氣就已經好舒服。 哦，好舒服㗎！呢幾日就算下晝都好啦，有太陽啦，今日我都覺得係特別涼嘅。 是 即是今天 是特别凉的感觉。 我 partner 只是说我去了西装褛。终于真的可以做西装褛了，不用拎着件西装上班了。 这两天很舒服的。当然一凉天气凉就大家自自然然会吃多少少东西。 是即是你觉得不吃是对不住自己的。 是啦，即是、无论感觉上好像、本来即是热辣辣的时候胃口未必那么好啊，或者吃都吃轻盈一点啊。但是一到秋凉的时候呢，自然会想吃一些暖一点的东西啊。要暖身啲啊，即系可能啊，早午晚都要揾啲嘢食啊，咁样咁咧就即系特别开心啲。 呢个感觉咧就今晚我哋个题目啦。其实我一路都想用一个秋实嗰两个字咧去做今晚嗰个题材。因为秋实咧其实系收即系秋收嘅成果嘅果实。咁啊果实唔系一定系生果嗰样嘢啦，即系 as a whole 系其实系成果，因为你尤其喺北方嘅地方咧。你由春天開始有雨水，就一路咧忙，成個夏天係最忙啦，農忙嘅時候。咁啊，農忙之後咧，到秋天咧就係秋收嘅時候啦。咁樣呢個時候喺秋，即係北方咧係真係秋收，過咗秋收噶啦已經。其實而家咧係安，即係安穩喺屋企咧，係準備一啲農閒嘅事情，喺屋企要做農閒。農忙嘅時候唔得閒做，咁係農忙嘅時候做唔到，農閒嘅時候就做啦。咁亦都咧，係亦都享受喺某個程度上都享受一下，係忙咗大半年咧得到嘅成果。 明白，係啊。咁啊，秋天嘅美食咧，就即係你俾呢個題目之後咧，我都喺度諗下，係、究竟其實我哋而家大家仲記唔記得咩叫秋天嘅味道嘅咧？即係其實咧，因為我睇翻嘅時候，其實而家一年，譬如你去超級市場望一望，有咩生果係一年到晚？即系冇啊，系就秋天先有啊，即系嗰、那个冇以前咁强烈啊。 林似系秋天先至有嘅， 嗯 啊，即系有啲似咧，譬如你话哦，可能澳洲佢调转咗季节啦，澳洲可能会有梨啦，以色列都会有夏天嘅似、但系咧都系唔多嘅。你真系见到即系哇，即系金黄色嘅似咧，系一定系秋天，尤其一啲日本咪。同埋呢個韓國似啦，即係近年咧，即係香港去大行其道啦。我就自己為咗食日本似咧，喺以前咧係即係秋天特登去日本為咗食似嘅。 食似 係啦，因為日本嘅似咧係好好食咧，唔係就係新鮮嘅好食之餘咧，日本人對似咧就唔係淨係食咁簡單，佢係一種環境嘅美學嚟嘅。咁當然佢呢個美學咧就唔係喺秋天，其實咧一定係深秋之後咧。去到初冬先見到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係點解咧？因為佢哋將啲林刺係唔摘嘅，唔摘咧，成棵吊喺樹上邊咧，係等佢吸收所有嘅日照，即係陽光啦。咁咧就即係吸收到佢哋淨係熟透咧，就變咗佢哋嘅刺幹，即係傳統嘅刺幹，唔係人工做嗰啲啦。佢係真喺樹上吊到佢咧，啲糖分係強到係成個刺係定住，冇未跌落嚟咧。佢哋先至食，咁亦都咧喺呢個時間咧，係成棵樹啲葉咧，啲刺葉落曬啦，係剩翻咧成棵樹係一個個刺吊住。咁啊，附近咧即係冬已進入冬天咧，但係有幾樣咧係冬天都唔會落葉， 都系会绿色嘅咧，竹咧、松树咧系衬住佢，其他啲咧 ，either 成棵树变咗黄叶、或者系光秃秃、甚至有时候啲雪咁咧，咁咧林齿咧就变咗喺野外咧，系最明显嘅，即系装饰呢个大自然嘅颜色嚟嘅，系啦。咁食落去咧，日本齿食落去咧系特别甜嘅，因为即系佢哋。北方啦，咁咧成个夏天咧，阳光都好充沛嘅时候咧，佢吸收嘅所有阳光，佢仲系唔扎佢， 佢 等到入到咧系深秋甚至初冬先食咧，咁咧呢个时候咧系即系甜得好紧要。我为咗呢样嘢，我系特登秋天去日本嘅。以前， 唉，即系大家都系又系冇得飞嘅感觉啊。 系啦，啲人喺度等，即系佢哋飞过嚟啲啦。但系始终唔同喺当地，真系可能由于乡下地方咧，佢真系朝头早摘咗黄昏。或者下午咧就摆喺街边卖，即系喺路边啊地方卖，即系你食过嗰啲味道之后，你永远都翻唔到转头啦，一定要即系翻翻去日本先能够食到呢个味道。 唉，咁呢个真系大家都仲要等一段时间啊！即系我谂无论去边度都仲要等一段好长嘅时间。 唔知 点 办，唔知几时系。 咁但系喺香港已经好幸运啦吓，因为即系香港系你想食咩咧，基本上喺香港你都。大部分你都食得到、揾得到嚇，咁雖然咧呢個零兩個禮拜，大家令我好擔心就係究竟其實今年我哋仲冇咁多嘢食啊？因為聽到啲物流嘅 問題 斷鏈啊，就算有會唔會貴咗好多啊？譬如我今日下晝咧聽到隔離台，即係我坐喺度做一陣嘢嘅時候咧，咁隔離台喺度談論嘅時候咧就話：，唉，今年啊都唔知道有冇蘿蔔糕食啊，或者蘿蔔糕咧會唔會賣幾多錢啊？蘿蔔糕咧會唔會偷工減料啊？因為蘿蔔貴咗好多。 咁快赶顶， 系啊， 都未大做上市喎、 啊， 萝卜。 即系咧，我嗰台隔篱，即系好明显系退休啊，即系好悠闲喺讲紧三点钟嘅时候喺度食紧 lunch 嘅人嚟嘅。 系， 咁我喺度听住嘅时候，我都觉得吓、啊，其实即系我自己，你知喺我呢个行业里边啦，我哋都会厂又帮人做萝卜糕，我哋都未担心呢个问题，佢哋已经 担心紧啦，佢哋已经 系啦，即系但我哋会知道哦，系啦，因为有啲供应商都话俾我听，喂，今年啲来货系。是会贵咗嘅， 哦，已经讲定， 真系已经有人讲定。咁当然啦，我又唔知道究竟系唔系都讲定先啦。嗱，即系物流嘅费用咧，运输嘅费用系贵咗好多嘅， 系 吓呢个系真嘅。咁但系唔系夸张到会贵好多倍咧？其实大家都即系暂时都仍然未知，因为萝卜。真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個好平嘅嘢。 冇錯，冇錯， 係一個好平嘅嘢。咁就算你點樣嘅情況之下，係 你貴極有限有冇好嘅啫？貴極 有限，係啦，即係蘿蔔之後，你要將佢變成美食咧，即係唔係因為蘿蔔貴，係純粹因為中間嘅即係人工啊、功夫啊咁去咁令到嗰樣即係蘿蔔嘅美食可以貴。但係你食蘿蔔嘅美食貴極有係有個限度嘅啫，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好有趣，我咁快啊，咁快已經聽到人哋。有一種咁嘅擔心，我驚阿蘿蔔糕會唔會偷工減料用少咗？ 但係 so far 咁樣講咧，即係當我哋好擔心嘅時候咧，而家當然係大閘蟹嘅季節啦。咁大閘蟹季節咧，咁我 so far 我食咗幾餐大閘蟹，唔係特別貴，亦都好靚，都仲係。咁起碼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即係進入秋天同埋初冬，香港食大閘蟹係我哋嘅傳統嚟啦，已經係。雖然大閘蟹唔係我哋嘅擁有嘅食材。是江南一带落嚟，但系咧去到而家香港咧，已经香港人好习惯一搭上九月尾咧，大闸蟹就陆续 系啊，最中秋之后啦，系啦，中秋之后啦，咁我今年都算多咗少少噶啦， 系 我今年食咗三次啦，已经 我食咗一次蟹宴，我食咗一次系朋友送俾我，佢系一阳澄湖特别订落嚟，咁都成九两一只嘅，咁一次，咁亦都有另外一个。dinner 又係食大閘蟹嘅，咁我都唔多唔少，我食咗都三四次到啦，都係好開心。不過咧，我望住伍志聰咧，我就會即刻諗起當年佢代理嘅木牛湖大閘蟹啦，而家係冇啦喺香港，所以可以講啦，而家係啦，因為而家香港係冇呢個貨存在啦。咁我永遠難忘啊！第一次即係我講，即係講親去到呢個季節咧，我寫稿又好，或者我喺即係港電台講嘢又好啦。都會即係不斷係諗起第一次跟 Eric 咧就去呢個安徽木牛湖咧就食呢個木牛湖嘅大閘蟹，係好 amazing 嘅經驗嚟嘅。咁我哋飛到南京，因為近南京嘅嗰度，其實馬鞍山地區嗰度係 馬鞍山市 係啦。咁啊嗰度咧原來去到個鄉下嘅地方，咁我成日咧都話咩湖咩湖咧，咁我都搞錯係哇大。 一個汪洋湖，其實唔係嘅，就係即係個大嘅魚塘咁咯。其實係 好大嘅魚塘，係啊， 好大嘅魚塘，附近全部水嚟嘅，周圍都即係呢個魚塘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水，亦都即係分開咧，亦都有唔同嘅大細嘅蟹啊，喺唔同嘅湖即係飼養緊佢啊咁咯。咁但係始終咧，即係佢嗰啲即係木羅湖啲蟹咧，係放翻喺一個好天然嘅環境，等佢自由。自由自在喺度活動嘅，等佢係食嗰啲自然嘅嘢。 係啊，即係頭先你講翻啊，哇！等佢去日本食刺嗰種感覺啦嚇、啊，即係我哋嗰陣時飛去， 一定要飛去江南啊，帶食帶走蟹，尤其 飛去即係我哋幾嗰度幾誒鄉下嘅地方， 非常鄉下。又嗰餐咧，我係永遠都永世難忘嘅啦。去到第一餐，因為我哋朝頭早機啦，去到中午飯啦，咁咧就喺個即係啲湖水嘅旁邊嘅一個農舍入邊咧。是食即是农妇一个农妇在个厨房煮给我们吃。我们就在厨房旁边间房间。 要是烧柴的灶头来的。 没 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厨房。 蟹就一大盘给我们也都有红即是啲红即是很出名的江南红烧肉、有其他的菜啊仲有饺子啊面啊之类的东西。是非常之好吃的所有每一道菜都好吃。而啲蟹呢我最记得那次我第一次去呢他们特登留了一只十二两的是为了是给我吃的那次。 系， 如果你記得 有幾一隻最大十二，跟住有兩十兩大過你嘅手板嘅，因為 我 好記得大過手板， 大過手板嘅。哇！淨係即係仲有咧，木牛湖嘅即係個個即係佢哋以前你哋係個重點去推介咧，就因為佢哋係自然生長嘅蟹，所以食落去個蟹膏嘅味係特別清甜同埋香，肉清甜啦，膏係特別香啦，咁而且即係。我最神奇咧，係第一次食大閘蟹，食完之後我唔需要洗手， 嗯， 唔需要特別揾牙膏洗手， 乜都係有好清甜嘅味， 係啦。 唉，諗起咧，我今年食咗三次啦，第一次就非常麻麻嘅， 係 完全冇味嘅啲蟹。咁第二次咧就係、我聽到，老友話今年質素唔錯，我話唔錯，我試咗一次，咁我就嗰日落咗去佢餐廳度食，咁係 OK 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咁啊跟住咧星期啱啱就見，咁我有朋友另外咧就星期日送咗少少俾，送咗幾隻俾我，想我試下佢質素點，咁就啲膏係真係相當唔錯，即係一定要讚下個膏係真係唔錯，但係咧啲肉咧，譬如就好明顯有一隻唔實淨嘅啲新嘅肉啊，你係知道，跟住咧就開始一路食嘅時候咧，就因為好懷念以前即係嗰啲。木牛湖啲蟹嘅鮮甜， 系啦， 嗰啲 味道，即系每一丁點剩翻丁點嘅肉都系咁，即系咁清甜嘅都系。 咁呢、這個即系今年食咗幾次咧，都未食到一個嗰種以前清甜嘅。我反而舊年食到一次係啊有嗰種嘅味道。 我今年食到一次咧係近啦，即系我唔可以話 exactly 近榜木牛湖嘅蟹咧。咁喺一間著名嘅餐廳啦，咁我哋好熟嘅廚師阿星哥啦，咁咧就嗰個蟹宴啦，蟹宴咧就。反而個蟹粉咧，個蟹粉嘅來源嘅問題，咁係有啲腥嘅。咁咧就咁 anyway 咧，但係只蟹有隻完整嘅蟹俾我哋食嗰只蟹咧，係大家都讚口不絕咧，就個肉好清甜，好清甜。我哋一再即係當然，即係我哋一齊食飯嗰幾日嘅幾個朋友咧，咁佢哋都係好知道木牛湖嘅蟹啦。咁即係異口同聲一齊講，真係似木牛湖嘅蟹啦，即係咁我真係好清甜，好耐未食過啲肉咁清甜嘅蟹，因為我對蟹肉係冇，即係對大閘蟹嘅蟹肉冇 興趣 我就係食膏嘅啫，我 哋都係。係啊，咁所以咁當然今年大家都睇到啦，即係蟹咁大家都知道個來源係好轉接嘅而家，即係大家係可能食緊都係陽澄湖啊、江蘇啊咁樣嘅大閘蟹，係 咯， 咁但係咧佢哋唔係直接由產地嚟運嚟香港， 係。 咁、因為根據咗我哋即係國家嘅出口法例咧，佢哋咧就要出口咗去韓國先，然後韓國 海外轉內轉啫嘛，即係韓國蟹咯，叫做韓國蟹，其實唔係韓國蟹， 翻咗嚟香港咁、但係直接嚟咧就唔得嘅，因為冇一個衛生證書可以俾佢直接嚟到香港嘅，咁大家又會見到啦，突然間又拉到一啲即係 咁佢哋旅行咗咁多，即係唔多唔少都瘦咗啲啦，定會。 佢哋 系兜个圈， 即系以前最快嘅时候，可能佢朝头早 直接晏昼已经嚟到香港啦，夜晚就食。 当然你都知道佢嘅运作，夜晚通宵运作噶嘛。咁然后朝头早一早咪落嚟，咁其实你可能夜晚已经食到，即系今朝 即 日新鲜即日嘅蟹啦。咁但系而家你点样都要飞一转咧，你都隔咗一日。 系。 系啦，隔咗一日，咁就已经同最新鲜嘅系会差咗少少，即系我哋当时喺个湖，哇，湖边用湖水系霎啊，因为佢唔系蒸噶嘛， 系啊，用翻湖水嚟， 用湖水嚟霎，哇，咁嗰鲜甜味系一路都存在喺度，即系因为嗰个蒸完之后嗰种嗰度嘅蟹，我记得好记得咧，嗰盘蟹攞到去门口未开到门咧，我哋已经闻到嗰种。 唔系腥，但系香 嘅蟹嘅清香咧，系哇，知道嚟啦，因为闻到啊。咁咧，但系咁好啦，咁你即系对最新鲜嘅时候，咁你翻咗嚟运一程咁喺香港，你摆落自己雪柜雪一日，雪一晚，雪即系隔一日，隔一日，你都冇咁新鲜啦，已经。 冇错，冇错，系啊，即系始终系争一啲啊，已经坐完飞机壳落嚟，仲要兜一转， 系啊，都晕晕地咁样啊。 咁同埋嗰個時候咧，秋天去到咧，係食江南嘅即係農家菜咧，係好正。即係嗰個農家菜唔係有特登咩農家菜餐廳，唔係、哦，佢淨係只不過係 自己煮， 真係個湖旁邊喺度，即係喺度務即係務農或者蟹農嘅即係個婦女，咁樣就喺自家嘅廚房煮一餐俾我哋食咧。就即係當然咧，我哋食咗好多餐咧，哇！即係政府又請啦，酒樓又請啦。即系系，但我始终嗰个湖边，即系个农舍入边嗰个农家菜咧，我系永世都会难忘。 唉，好怀念啊！即系好几年都未，我自己都几年 都未平复翻， 未去过啦。咁同埋咁除咗蟹之外咧，因为我哋嗰阵时个望湖里边咧，仲有好多 水鱼啊， 鱼啦，水鱼啦， 佢嘅水鱼系最好食嘅，嗰个水鱼系。啊， 系啊，咁啊，变咗秋天里边嘅时候上去咧，哇，嗰啲鱼全部都好肥美啦，因为都系喺湖度捉翻嚟，咁啊，水鱼啊唔使讲添啦，即系佢哋虽然佢哋整法冇我哋香港或者广东人咁识整咧， 系 咁，但系因为佢上天然嘅材料上已经太好啊，如果都系冬天嘅时候，我哋食嗰个水鱼。即係又已經個膠質好強勁啦，同埋因為嗰陣時夠凍啊嘛，咁嗰碟水魚好快咧， 停一停個水已經變咗啫喱啊， 成 盤啫喱 啊， 成盤。 嗰陣時真係實在太難忘呢個場景。 唔係呢個真係秋天咧，即係要去翻，要上一次江南咧，即係嚟一轉再去食蟹啊，食農家菜啊，真係要。 係好 啊！我哋太多嘢要做啦，即係離開香港一轉，真係即係。离开即系我哋离开即系外边嘅世界太耐啦，隔绝咗。 系啊，大家都系，因为数下都即系大家都 快两年啦。 两年， 我最后一次飞系旧年农历年去尼泊尔，然后跟住三月一次试过一次通过一个礼拜关就是、澳门，好彩去咗嗰次。咁就到至此为止，我哋就未再出过门啦，真系攞命。好，嚟只歌先吓。 好， 然后翻嚟我哋再倾呢个秋天美食。第一只歌系 Autumn Leaves。Nat King Cole the version.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s.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揚言會報復制裁，包括關閉經過白俄的天然氣和貨物運輸管道。俄羅斯連續兩日派軍機在白俄領空巡邏，以示對盧卡申科的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6,006點，跌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57點，升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2，日元113.9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9，人民幣6.392，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9.6美元，賣出186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建议将香港大球场就改建。港超联足球教练陈晓明： 香港的草地质素好参差，使用量一大，全世界的球场都顶不顺。 香港业余田径总会主席关琦： 香港欠缺田径的设施，有翻一个新跑道，梗系希望舒缓到我哋练习的压力。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持续的疫情竟然催生了一个大辞职潮。根据网媒 Fox Media 报道，今年4月到7月，美国有接近1600万人辞职，而跨国职业介绍所 Indeed 也都曾经访问了750个职业中介和管理人员，发现有74%的受访者认为大辞职潮已经杀到，73%就认为好难请人并且留住人才。更加有41%的雇主担心这个浪潮会持续。其实今年3月微软发布的2021年工作趋势指标2021 Work Trend Index 已经指出，有超过40%的雇员有意在1年之内辞职，比较起 LinkedIn 去年的调查结果高出了接近50%。由于微软的研究涉及31个国家，总共30,000人，可见大辞职潮并不只限于美国。Fox Media 分析说，在疫情初期，不少公司大规模裁员，留下的员工要身兼多职，工时变得更加长，也都更加不稳定，但又要照顾停了课的小朋友，实在分身不暇。此外，前线人员既要担心自己的健康，又要应付在疫情压力底下情绪更加波动的顾客，就更加是百上加斤。微软的分析亦都发现，就算不少白领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工作量大增，雇主又很少提供所需的器材，增添了工作和金钱上面的压力。于是疲惫不堪的雇员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以及是应否为微薄的薪酬付出不成比例的努力， 大辞职潮就是这样形成了。至于这个大辞职潮会不会杀到来香港呢？我们拭目以待。蓝地球悠然撰稿， 拭目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拭目下， 拭目下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一宗嘅输入个案咧，就讲佢系打咗三针嘅新冠疫苗，及后就系确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打咗疫苗之后，你嗰个保护性系提高咗，但系咧唔系代表咧你个风险系零，唔代表你唔需要戴口罩啊、个人卫生啊各方面疏于防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对面继续向你老友记吴志聪 Eric， 呢度系邓达志同大家一齐分享秋天美食。嗱，我哋讲起美食咧，好多时都谂起屋企嘅美食，同埋秋天啊，我秋天冬天咧，尤其我哋香港长大嘅往日嘅小朋友咧，其实好记得喺屋企食嘅嘢，同埋即系以前即系我哋唔系话一年四季食同样嘅，而家即系你。你 任何时候都可以， 任何时候都食到，即系好神奇啦！以前你唔到冬天冇豆苗食噶嘛，以前咁而家你一年四季都食紧， 都买到系啊，冇错冇错。 咁呢个系我觉得呢个最明显就是豆苗呢样嘢啦。萝卜咧以前咧唔到冬天唔甜嘅， 系 咁而家亦都系夏天都有甜嘅萝卜。 系 芋头一定系冬天秋冬季之后嘅芋头先至绵先至粉嘅，夏天咧一定系水嘅啦，或者硬啊山啊咁啦，但系。冇分別嘅，睇你係邊度嚟。 而家真係冇乜分別，蓮藕啊呢啲都係。 係啦，蓮藕秋天夏天邊度會粉嘅蓮藕㗎？一定秋冬季先有粉嘅蓮藕㗎嘛。但係而家係睇佢個來源邊度咯，因為你甚至食緊嘅菜心，咁你唔需要等到冬天先甜。以前冬天嘅甜菜心，呢、這個上去川龍食嘅菜心甜到你巴得知了十二月， 咁而家 直糖果一樣。而家你根本你六月都你食得金粟嘅。 是啊，零 下 的 菜心，非常之甜， 仲要即系话俾你听个甜度系几多啊？已经即系个农业进步， 咁所以已经系打破晒我哋过去嘅一啲食嘢嘅感觉啊，咁啦，即系亦都打边炉咧，随住去东南亚嘅，跟住东南亚嗰种，因为佢哋一年365日都系夏天，所以咧佢哋亦都东南亚都好流行系打边炉嘅。咁我哋以前即系冬天先有噶嘛，去到冬天哇、啊、北风起啦，咁阿爷咧就吩咐阿妈咧就抄翻个即系我哋屋企以前用传统嘅所谓打即系啲铜啊黄铜做嗰啲打边炉噶嘛，就放炭落去嗰啲咧，抄翻出嚟散翻干净佢咧，咁就随时天气一凉咧，即刻咧就会打边炉啦。咁咧我头先同 Eric 喺咪后都讲啦。即係你記得，即係童年嘅時候 ，organic 嘅季節嘅時候咧，即係到唔到秋天，唔到中秋節之後唔會涼嘅世代咧，你最中你最懷念同埋最中意食嘅嘢係咩咧？咁咯， 係啊，呢個我就最即係頭先阿 Willie 一問我咧，我攞第一時間咧就係啲煲仔飯，煲仔飯即係。屋企咁唔一定係瓦煲煲仔飯啦嚇，咁但係咧即係一去到依天氣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有潤腸啦、臘腸啦，跟住你食碗飯都香 香曬噶嘛，因為所有呢啲臘尾嘅油咧係煎曬落去個餐個底啊嘛。 咁就算你用電飯煲煲都好啦嚇，即係或者細個翻煲都好啦，啊，咁你都會即係好記得嗰種暖粒粒嗰種感覺喺度嘅，即係啊，你睇住即係細個好中意睇嘅，即係你會覺得啊，煮完飯之後咧，嗰、那個臘腸潤腸咧就。即系含咗喺个饭里边，即系会有形嘅咁。 含咗落去咧，就仲有啲即系啡红色嘅嗰啲软腸腊肠嗰啲味，即系嗰啲颜色咧，印咗落啲饭度。 系啦， 好开心嘅。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喺屋企整嘅就会简单啲啦，即系。 即簡單幾樣落去。咁但係咧呢種味道或者哇，你覺得嗰陣時即係細個冬天係特別凍咁樣噶嘛？ 係 感覺，即係你冇而家咁唔知而家啲家居無論係有冇暖氣，我唔知道，我冇啦。但係你都可以和暖咗好多咁喺屋企裏邊咧，唔同以前好凍哇。咁你咧就食一啲咁樣嘅即係煲仔飯啊，又或者即係有個煲仔菜咧咁。咁你感覺咧就係好秋天嘅，即係屋企嘅嘢啦。 嗱，我咧就記得咧，第一件事我記得秋天細個食嘅嘢就係蛇，食蛇羹。因為我屋企我阿爺咧係每一年咧，即係佢都係仲係堅持住嗰種不時不食嘅一種，即係嗰種嘅傳統嘅。咁咧就其中一樣嘢咧就踏入即係初冬啦，深秋初冬啦，就係食蛇。咁我哋一年咧食蛇都唔止一次嘅，都起碼即係三四次嘅整親都。咁又自己起食啦，或者咧係請佢啲朋友嚟食啦。咁咧就我仲記得咧，即係以前咧就安排好曬啦。咁我即係我年紀稍微即係再大啲都啦，十幾歲啦。咁咧仲係跟住一個即係阿爺公司嘅一啲啲夥計啦，跟住同我一齊咧就去深水埗去拎蛇嘅。咁啊已經 order 好曬咧就。即係即時劏嘅，不過都即時劏喺你面前劏好曬，除嗰啲蛇膽咪裝好，咁一條蛇又冇頭，冇曬頭，冇曬骨，冇曬嘢，但係啲肉咧不斷喺度喐嘅，咁啊抌落個布袋，所以我唔係好驚蛇嘅，細個嗰陣時，我驚四腳蛇多過蛇嘅，咁啊抌落個布袋度咧，咁我就稱住個都好重嘅佢，咁啊稱住同啲跟住呢個夥計阿叔咧，咁啊又翻嚟新界，咁咧就個布袋咧就一人拎一袋，即係好多蛇嘅，就要即係唔少，即係好多條先至能夠煲成一大煲嘅蛇羹，咁咧就。即係一人拎一袋蛇啦，咁嗰啲蛇就喺度咁喺度喐啦，即係佢已經冇血冇嘢冇頭冇嘢，但係佢就係咁啲神經喺度令到啲蛇就不斷喺度喐嘅。咁我呢個係我就喐嘅時候咧，又嗨到我哋即係個小腿啦，但我又唔驚嘅，即係因為我睇住佢咩都冇曬嘅，唔識咬你噶嘛，咁我又唔驚嘅呢樣嘢。咁翻去煲咧，咁但係就問題咧，即係清肉嘅時候咧，咁就屋企人啊啲即係幫手啊啲喺度整，咁就即係最緊要咧，就千祈唔好留到啲骨。阿爺，即蛇骨系一定要搞干净啲，即系将啲即系擦肉咧，系啲撕一撕一撕擦肉咧，啲骨要好小心，千祈唔好有碎骨，因为蛇骨系好硬嘅。如果你食咗落去咧，佢鱼骨系识消化，佢唔识消化嘅，好似鸡骨咁样，好大剂嘅系。咁所以嗰个过程咧，一定要即系屋企阿嫲阿妈监察住咧，系检查过晒系冇蛇骨嘅。 咁仔细要 系啦。咁就通常咧，佢就系、是、即系呢个龙虎凤啦，龙虎凤咧蛇就一定系。一定是龙噶啦，一定龙一定是蛇噶，睇系几多种唔同嘅毒蛇啊，一定是毒蛇咧、又要，咁然后咧，咁、那个凤咧就一系就山鸡啦，一系就系鹵鸡啦，咁咧就以前咧仲可以食果子狸嘅时候咧，那个虎咧就果子狸或者老猫，咁咧就即系呢几样嘢啦，咁咧就混合，咁啊煮好耐嘅时间啦，真系好香嘅，不过蛇真系好香嘅嘢嚟嘅，咁同埋以前啲鸡啊啲老鸡嘅话咧，就走地鸡嚟噶嘛，全部喺屋企，咁咧就。非常之香啦，咁亦都咧準備曬啲菊花啦，菊花啦，呢個檸檬葉啦，菊花、檸檬葉啊，呢啲配即係配佢嘅嘢啦，咁咧仲有啲薄脆，係啦，咁咧即係好開心嘅食蛇嗰兩日咧，一定咧即係如果阿爺請客嘅咧，咁我哋請客我哋都喺旁邊即係兩圍，咁我哋都有即係食嘅一齊，唔係細佬哥冇得食。即係我哋食完之後咧，一定係會即係嗰一餐食唔曬，緊有啲剩咧，第日仲可以食多一碗啊！呢個係好開心嘅事，同埋正常咧，即係食個蛇羹，有啲菜蔬，咁啊一定有個煲仔飯啦。個煲仔飯咧，即係唔係一個煲仔咧，即係大牙餐嚟整啦，啲臘尾啊、臘腸啊、潤腸啊咁啊，啲臘肉咧，正常情況我屋企食嘅臘肉就我爺自己臘嘅， 自己臘 係啦。咁啊，潤腸、臘腸咧就係、是。我哋村咧好出名嘅，即係老字號啦。以前即係而家都冇做啦。老字號九記，咁啊九記嘅臘腸啊，咁亦都咧阿爺都有啲金銀潤，金銀潤啊，仲有啲鴨下水啊，啲臘鴨下水啊，臘鴨啊咁咧，咁咧全部即係佢一定要我哋一個最大嘅雅餐，因為請客咧，咁啊可能即係兩圍咁啲廿幾人啦，咁你一定要嗰一煲或者兩煲咧，先至能夠夠食啦，咁就係好開心。 咁呢個煲仔飯，亦都有時咧係會生炒糯米飯。咁我睇住我媽媽咧，一隻手撐住條腰，一隻手咧就喺個大鍋，即係我屋企用大鍋大做噶嘛，就喺大鍋度就係咁炒，係咁樣炒，係好開心嘅嗰陣時食嘅糯米飯，好唔同，甚至糯米可能隨時喺屋企嘅，咁咧就啲糯米係非常之香啦，咁嘅臘味啊咁加埋一齊咧，係。即係嗰種味道係冇噶啦，係完全係冇噶啦，難忘得好緊要。 搞到而家一間即係好似一間做完節目，應該要去兜下街邊，仲有冇啲檔係有臘米糯米飯，即係細盅咁樣好。 這個鐘數冇啦，而家 冇啦，而家唔會有啦。即係而家 之後疫情之前，你廟街可能都有嘅，去到十二點嚇。 而家唔會有啦， 唔會有啦，係呢個時間。咁但係呢啲咧都係我自己童年嘅秋冬嘅回憶咧，係。最深刻的屋企食嘅嘢嘅回憶咯，係蛇係最深刻噶啦。 蛇羹對我嚟講咧，細個咧就一定係即係秋天咧，即係跟爸爸梗係去啲蛇宴啦。嚇、即係以前好興咁啲蛇宴，你知即係又有蛇丸啊、蛇羹啊嗰啲咁，即係去蛇，因為屋企唔會煮，即係我屋企唔會煮。 阿娥姐嘅爸爸以前喺布匹布匹商會啊，嗰度即係佢係個嗰度有個廚房係佢大廚嚟嘅，啊，即係我哋即係好早年一啲食過喺蘇杭街食過佢爸爸嘅蛇羹嘅。 哦，咁哇，即係呢個，但係跟住呢兩年都好似即係蛇羹呢樣嘢唔係特別流行或者唔係特別關注佢咁啊， 食都有人食嘅，但係同過去嗰種一吹北風咧，就即刻會食蛇羹嗰樣嘢，就唔係即係唔再係嗰樣嘢啦。 係啊，我諗即係年青嘅對即係哇幾精彩嘅蛇羹係未必有一啲好強烈嘅感覺咁。 點解咧？其實即係好食嘅嘢嚟嘅呢個真。 咁唔可能即係同蛇呢個字有關啦嚇，因為頭先譬如你提到龍虎鳳啊，龍虎鳳即係可能真係後生啲嘅，即係唔知咩叫龍虎鳳。我自己即系十几年前，通常即系我唔喺香港食嘅龙虎凤，我喺大陆食嘅， 系 通常都咁上下就冻咧，就打俾我。喂，你呢个礼拜六好上嚟咯， 我谂你个少年或者你廿几岁之后嘅岁月咧，香港已经系啲野生动物食到噶啦，即系唔同我嘅童年， 唔同， 即系我少年， 系啊系啊。 咁我就但之后咧，即系我承接住啦，即系尤其呢、這个。後來即係喺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咧，咁我都頻繁咁上內地去工作啦、食嘢啊咁啦，即係食暈曬啦，所有即係哇大家南北食暈曬。咁喺廣東咧食蛇咧，咁我都會嗰陣時喺仲係喺廣州其實好興食咧水蛇碌嘅， 水蛇碌， 咁咧就係佢哋油炸嘅水蛇碌，其實真係好鮮嘅，其實即係。成碌嘅蛇碌咧，就即系佢炸开咗，好似朵花咁啊，成朵肉，即系即刻弯起晒变咗花咁咧。又一丝丝嘅蛇肉搣出嚟食，系好开心，系好好食嘅嘢嚟嘅，我觉得。咁啲朋友，哇，好心理咧，香港朋友一齐上去啦，即系 咁野人啊！ 哇，呢啲嘢好多寄生虫啊，好多嘢噶，你真系你唔好食呢啲咁嘅嘢随街咁。哇，有时我话。即係帶菌式細菌啦，咁即係以前就係成日咁樣諗噶嘛，咁但係呢個真係曾經有經歷嚟嘅都。 但係呢個咧就真係香港比較少人提啦，即係蛇可能大家都可能年青嘅覺得，點解要食蛇啊？即係你唔會明點解食蛇羹啊，或者啊冬天即係去到啲即係蛇王嗰啲鋪頭，啊食過冬天都會食過一個羹蛇羹一個 餐飯 套餐 係啦， 咁都未必有呢種。感觉，你讲水蛇啊，梗系咁如果但我有好多咁样，我好多朋友去顺德嘅话咧，又会同你讲，同我讲，哇！如果顺德夜晚即系吓，一间十二点之后我哋收咪之后去，哇！整煲水蛇粥就正啦，即系咁就想喺国内咧呢样嘢都仲有喺度。 水蛇粥真系太好食嘅嘢嚟噶， 哇！真系好鲜甜。 你由顺德一路杀，顺德番禺中山一路杀落去咧。全部都可以食到水蛇粥噶嘛，冬天。 系啊，咁当然水蛇粥唔系就系冬天啦，但系你梗系， 但系你觉得冬天 冬天特 别 好食嘅，系啦， 即系有时咧，你又唔会一整一煲粥嘅。如果好几个人嘅宵夜咧，水蛇粥、水蟹粥， 因为我哋顺德唔水蟹啦，但我哋有水蛇有青 羊粥。但系你中山就有呢、這个水蟹粥咁样。 我哋又食青羊 青羊啦，就系田鸡嗰类啦。 同埋即系顺德人会食猪杂粥啦，即系呢啲都系出名。咁系 即係全年都有，但都係啊！你當你秋天、冬天秋風凍冰，即係少少凍嘅時候咧，食呢啲成個煲嘅嘢咧， 係 令到你暖粒粒嘅感覺係特別強烈嘅。 嗱，其實而家呢個 season 咧，我都會諗起啦。即係當然喺廣東啦，但係咧就食啊山草樣啊咩啲黑草樣啊之類啲嘢啦。但係咧，我反而咧，我係懷念咧，我喺上海食蘇州羊。 嗯， 系啦，秋冬季好开心嘅，食一碗特登系即系老区啊，都唔知仲存唔存在添啊！啲区而家即系讲紧我上一次食咧，都系六年七年前食啦，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啦。咁希望仲有呢啲区可以俾我去食啦。咁咧就系、是、即系佢著名系讲苏州嘅黑草羊， 嗯， 咁咧就系成碗羊肉系好好食嘅。咁呢个我 miss 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喺北京啦、 嗯， 北京啲新疆人嘅羊肉串啊，又系好食。都不得之了嘅， 呢個喺北京，即係我記得王府井大街，我初初去嘅時候咧，哇！就係即係秋冬天咁樣咧，咁啊羊肉就一啲都唔精彩我嘅， 嗯， 係我最掛住係個羊腰， 係羊腰， 係啦， 羊腰咪羊肉串都係好好食嘅，即係一定要肥嘅，外面要肥嗰部分嘅， 尤其是咧，即係我嗰陣時第一次食見到嗰啲咧，佢係羊腰有個油包住去燒嗰一種，即係唔係後屘乾乾淨淨嘅羊腰，因為完全唔同味道嘅。 係 咁啊，有因為嗰個油咧就即係特別香，因為個香味主要喺個 油 嚟 嘅 嘛， 油係唔香 嘅。加埋腰，即係嗰個羊腰嗰種酥味咧，嚇、啊！即係當然啦，因為好中意嗰種酥味嘅人咧，就會好享受。咁感覺， 然後北京一路再殺上去咧，去到內蒙古。 嗯， 去內蒙古咧，我食過係燒全羊啦，同埋亦都係白灼全羊嘅 手抓羊。 係啦，咁、去過去喺內蒙古，即係啲朋友招呼去嗰度啦，去個即係好開心喺草原上邊。即係你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你係咩年代咧？其實公元2000年左右嘅啫，其實、 嗯、 即係97。前後的時間咧，九七之後係嗰幾年之間，其實唔係好耐嘅啫。咁去內蒙古仲哇啲牧羊嗰啲牧，即係啲牧民啊，即係黃昏翻嚟嘅時候，嗰種震撼，騎住馬趕住啲羊嗰陣，我哋吉普車旁邊經過咧，係好犀利。咁去到農家度咧，係個農家係即係佢丈夫係蒙古人，個太太係漢人嚟嘅。咁啊，佢哋淨啊就係咁睇劏羊就整俾我哋食咧。哇！點解你唔洗㗎咁啊？ 邊水洗啊？ 佢羊血點可能係會即係乾，即係水點可能乾清得過羊血啊？咁樣咯，咁、咧就係即係一湯就煮嘅，所以佢未掂過水咧，個肉係最好食嘅，甚至係你去汕頭潮州食牛肉咧，佢都係喺屠場啱湯咗，係、未掂過水就 serve 你食、所以食話汕頭嘅羊肉火鍋，牛肉火鍋係咁好食咧，因為佢未掂過水。好，我哋嚟只歌先嚇、 好， 翻嚟再傾，又係 Autumn Leaves， 但呢一隻咧。是英文和法文混合唱的 Edith Piaf 的版本。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ll vivre en tout et nous ensemble La vie sépare ceux qui s'aiment tout doucement, sans faire de bruit. Et la mer passe sur le sable les pas des amants.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于5宗。新增个案涉及两男一女，其中一名外佣从菲律宾抵港，一人从泰国来港。两人在检疫期间确诊，余下一人从沙特经卡塔尔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昨日公布两宗涉及本地货机机组人员的个案，根据港大分析，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的 AY.43 亚系，在欧洲非常常见。另外，机管局宣布一号客运大楼禁区范围内的抵港层和离港层将会分为往来内地和往来内地以外两区，以分隔旅客和员工。新措施下星期一生效。西九龙裁判法院下午收到可疑信件，内有白色粉末，事件中八人要疏散，没有人受伤，警方列作刑事恐吓案处理。下午4:00，警方接到裁判法院保安报案，只收到有白色粉末的可疑信件。警员接报到场，经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检查之后，相信粉末没有危险成分，警方检走作进一步的检验。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如果有法官因为履行司法职能遭受恐吓，特区政府绝不容忍这种目无法纪以及损害法治的恶行，警方必定严正执法。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审议通过党史第三份历史决议，提及港澳事务，指中央采取标本兼治举措，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局势由乱到治，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全会提到，中央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76点，跌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0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3.9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9，人民币6.39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 嗯， 啊，吳志聰，我哋繼續有咩好講咧？講秋天、秋冬，誒點講秋冬？其實都唔可以淨係即係 definitely 係秋天。不如我哋講下美洲同埋歐洲嘅秋冬，你想食，嗯，或者印象深刻嘅食材。 我諗誒頭先一開始嘅時候咧，誒，其實秋天咧，即係你話一個秋實啦，嚇， 嗯， 一個。即是丰收食的季节，其实在美加他们会有 Thanksgiving， 是 的，咁就 你想起火鸡咯， 是的，两个礼拜 最难 吃的，是的，但是即是他 Thanksgiving 感恩节的来源都是即是感恩一年的丰收， 是的， 是的，南瓜薯蓉啊，火雞啊，呢 啲係美洲先有嘅， 係美洲嘅嘢，係啦，嚇咁，但係即係我都頭先你講嘅時候啊，其實以前加拿大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因為秋天、冬天特別有啲咩食咧？咁我哋可能咧，即係香港人啊、華人咧，咁我哋就會有食野味啦，即係或者唔係我哋用型野味啦，如果佢哋 game meat 啦，咁 game meat 就歐洲、美加劇都有嘅， 歐洲比較多啲嘅， 係啦。秋天佢哋都有呢啲嘅嘢食啦， 系啦。 咁啊如果唔系咧，譬如我哋加拿大以前应该真系冇乜特别好，即系好闷嘅啫。冬天唔会话特别有啲咩唔同咗，系 冇得好似我哋咁样冬天食糯米饭、煲仔饭啊啲。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冇噶嘛。咁我哋即系你佢哋正常食嘅嘢，我哋秋天都系一样咁食嘅啫嘛。即系 冇分噶啦， 冇分系， 因为佢哋。他哋所有的食材好多都是已經放落雪房雪咗唔知幾耐，拎翻出嚟，一年四季都食緊同樣嘅嘢嘅。 係啊，所以他哋冇一啲秋天、冬天好特別嘅菜式。 但你咪頭先講過，即係你會喺即係喺多倫多北邊嘅地方去打獵嘅，會去 啊？唔係，我去打獵，我去食嘢啫，去食嘢。 即係佢哋啲即係當地嗰啲土著啦，印第安人。係 啊。 咁佢哋係會喺佢哋嘅保留地嗰度咧，佢哋係可以打。 佢哋合法嘅，佢哋有牌嘅。咁佢打完獵之後咧，佢哋就轉賣咗俾當時係有個香港人嚟嘅，都係咁應該係佢開咗間即係好似一間野味飯店咁啦。咁啊，同嗰啲土著買咗。 即係佢即係吸納佢哋打獵嘅嘢，然後即刻整間野味飯店。 係啦， 因為都啲唐人去食嘅。 係啦，因為要訂位都做最多唔知兩圍咁，因為揸成個差唔多兩個鐘頭車去嘅要。 咁你食過啲係咩嘢喺嗰度食過？ 我食過紅人食過個天鵝嗰啲山貓。 嗯， 系啦，嗰啲都全部呢啲咁啊，嗰啲鹿啦，啲鲸啦， 即系美洲虎噶咯，即系类似， 细只啲嗰啲系啦，细只啲嗰啲 都好凶残噶，可以 系啦，咁嗰啲有食过咯，咁即系譬如天鹅肉系白灼啊，即系因为即系只有可能系华人啦，即系谂到点样去。 食 煮，即系点样煮去表达佢哋啲唔同特质嘅嘢， 系啦，食红人红掌啊啲咯， 红掌， 肉系唔食得嘅，好粗嘅， 系啊，冇试过，即系我哋就特即系佢譬如话订咁，你啱啱佢有打到，咁你咪有得订。 鹿系咪好普遍？因为你知道加拿大读书嘅时候， 普遍， 即系你见到经常见到鹿噶嘛，我哋即系冬天出嚟搵嘢食嘅。 其实喺食Venison 啊，嗰啲其實係驚啊，或者鹿啊、moose 啊，其實係普遍嘅。 但 moose 好大隻嘅， 好大隻係啦。咁就算食兔肉都係好 兔肉就普通啦， 好普通然係啦，即係成日喺出嚟成日買啦。你即係 歐洲都好多地方都係食兔嘅，都 係。係啦，咁佢哋都冇乜特別嘅，你知即係攞嚟都係炆啊或者係要嚟燒啦，即係你可以係 驚或者鹿都可以係扒啦。咁呢個唔係就係歐洲啊，日本都有，北海道都一樣會有，即係燒鹿肉啊咁樣，都即係有呢啲出名嘅餐廳係。咁呢啲咧就全部都係好冬天嘅菜式。 係啦，你夏天唔會無端白死去食佢嘅，係。 系啦，因为夏天即系你呢啲会太过补得滞啊，觉得吓，因为我哋中国人都有呢个全鹿梅花鹿宴啦， 系啦 梅花鹿宴啦，咁呢啲都唔 鹿血啊，又食鹿茸啊啲， 系啊，都唔系一啲夏天会食嘅食物啦，系啊，因为我都记得见到顺德以前有啲酒楼咧都系做即系梅花鹿宴嘅秋天。系啦，即系呢啲会多啦，咁同埋炖汤啊，一去到秋天、冬天，一啲养生啊、滋润啊、补肺啊、 杞子啊、 百合啊，呢啲即系传统少少啦。但系你而家咧，香港唔好见到 我哋加拿大嘅秋冬季嘅印象咧，我只系能够记住系 Thanksgiving 嘅Turkey， 但我就真系对 Turkey 真系好。即係好唔中意咯，我成日就係會留隻髀俾我啦，同我家姐講嘅。咁除此之外咧，咁我都會諗起咧，夏天嘅時候我釣好多魚嘅。我呢個 Ontario 即係中學嘅時候 Kingston 啦，咁咧就釣好多魚咧。咁又我哋放喺 freezer 嘅，湯乾淨，即係我都算係咁嘅。十幾歲即係我都會做咁多呢啲嘢咧，湯乾淨曬，其實好多時都係新 fish 啦、新 fish 啊、rock bass 啊嗰啲啦。咁然後咧湯乾淨就放落 freezer。咁到夏天過咗啦，係秋冬季嘅時候就拎出嚟食啦。 哦， 咁呢個係我即係對秋天嘅印象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蘋果。蘋果咧就秋天摘嘅。咁秋天摘咧，因為以前我有騎馬嘅。咁騎馬好時喺農場咧，咁好多蘋果樹好鋪出嚟都蘋果樹咧。咁咧即係就算你要同個蘋即係只馬咧，係即係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咧，就會摘蘋果。俾佢食啊，咁咯，即系唔一定系自己食嘅，摘苹果俾佢哋食。反而咧，即系佢哋嗰阵时嗰啲即系有即系嗰啲 market 啊，啲 market 咧系嗰啲嗰啲叫做，我都实记唔起个名啦。即系嗰啲系北欧唔系，即系欧洲啲清教徒咧去到北美洲，但系佢哋系唔转个传统嘅，佢哋即系唔用电啊，唔嘢嗰啲，即系佢哋到星期六咧，佢哋会。去個 market 咧就係有個 session 係佢哋嘅，咁咧就係賣啲農產品啊、水果嗰啲，咁我就好記得你以前咧係過二銀錢加幣咧，就一攞生果蘋果咧，你食唔曬嘅，你整一隻蘋果批啊之類之類咁嘅嘢啦，但就好抵嘅。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比較印象深刻嘅，即、就、係、是、對加拿大嘅秋天嘅食嘢啦。咁但係歐洲咧就豐富啲嘅，即、就、係、是、你喺英國啊，英國都唔豐富嘅，都係一樣嘅啫。Fish and chips 一年四季都係咁食嘅。Again 都係冬天咧，即、就、係、是、其實即係喺我姐夫屋企咧，我哋係會食 turkey 啦。咁 turkey 咧，咁但我寧願就係食我姐夫做嘅，即係佢哋好傳統，佢哋屋企嘅 Irish 嘅即係嘅。roast chicken 啊，咁啊啲料好好食嘅，即係全部嘢都，咁呢個反而我係最記得，即係呢個係 so often 係應該係秋冬季食咧，個特別嘅滋味嘅。 以前你讲起啦，即系当然啦，即系以前秋天咧，好中意揸去 Montreal 噶嘛， 系 即系中意秋天先去嘅，即系好容易去睇。 因为你沿途咧，啲枫叶系特别靓噶嘛，因为佢即系佢 St. Lawrence River， 即系你沿住都系食，即系 along St. Lawrence River， 咁系 Montreal， 咁佢对面咧，其实美国咧就 Vermont 啊嗰啲地方、New England 嘅地方咧，啲枫叶系出名靓噶，咁然后。Ontario 即係我哋安省啦，安省咁由多倫多其實一路靚噶啦，多倫多咁你一定係經過 Kingston， 然後跟住就去 Montreal，或者經過 Ottawa 喺 Montreal、Algonquin 呢啲全部啲楓葉靚到好緊要嘅地方。 跟住咧就好記得咧嗰陣時啱啱去讀書，即係咁跟住去咧就記得洋葱湯啦，係啦， 哦 Montreal 嘅 係啦，再洋葱湯啦，即係你又覺得呢個又係一個。秋天、冬天，即可能系嗰个季节里面咧，你饮呢个洋葱汤系特别好似 啱嘅，系啦， 滋味咁样。 即系出面冻冻噶嘛，虽然未落雪，但已经好冻噶啦。其实 系啊，系啊，冇错。但系即系嗰个，即系你讲起嘅时候，个印象咧就呢啲 先跳出嚟先啊， 系跳出嚟好深。 但系咧英国嗰时咧，我真系即系除咗圣诞节嘅感觉啦，周围系、因为。九月尾嗰阵时已经开始整 Christmas 嘅嘢噶嘛，引起买嘢啦，咁、即系你即系感觉。啊！即系你要食啲冬天嘅嘢啦，因为圣诞节都嚟啦，咁咧就快嚟啦，咁就先至有即系嗰种感觉咯。咁但系咧，即系食 Gimme 嘅嘢咧，咁我都好记得咧，我曾经系喺呢个即系我有个奥地利嘅好朋友，咁咧佢咧就当时咧同佢男朋友咧咁样，佢哋住喺瑞士嘅意大利文嘅区，因为佢做 banker， 咁咧就。 即係嗰度咧就係意大利同瑞士交界嘅地方，即係阿爾卑斯山上邊啦。咁有一晚咧，佢都特登同我去一個餐廳咧，就話呢度係食 game 嘅，即係而家即係嗰陣時係十。即係十月啦，即係十月幾啦，咁樣即係凍噶啦，已經係山上邊，咁咧就係、是、就係食啲即係野味啦，即係歐洲野味啊。咁啊野味入邊咧，即係佢有即係 again 咧，通常咧黃姜啊、鹿肉啊、野豬啊、即係有啲 game 啊啲咁啊，即係雀嘅嘢啦。咁樣即係成餐全部都係肉咯，全部。咁呢、這個、即係我自己就麻麻嘅，即係你肉得咁緊要嘅話咧，我就麻麻地嘅，係啊。咁但係亦都咧，即係喺意大利嘅山區咧，進入秋天之前咧，夏天咧，佢哋就上到阿爾卑斯山呢、這個傳統阿爾卑斯山啲牧民咧帶住啲牛羊咧就上山嘅，因為上山咧上到去成個夏天咧，上山上面冇雪暴冇風暴啦，咁亦都啲草係最靚、嗯，因為佢哋一個高度咧，啲山嘅高度就好似西藏一樣，就冇樹噶啦，種唔到樹噶啦。就只是草嘅啫，淨係草咧，咁所以周圍啲即係成個漫山遍野都係草坯咧。咁啲羊啊、啲牛咧係食得最好，因為喺雪入邊生出嚟嘅羊咧，即係啲草係最靚。咁食、完之後咧，佢哋榨佢哋啲奶啊，榨奶咧就即刻用土法整 cheese。咁呢個咧都係夏末，即係夏天尾、秋天初食嘅嘢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即係平生最中意食嘅其中一件事咧，就係栗子。 哦，栗子 系啦，栗子就呢个时候系食栗子嘅，秋天食栗子咧。咁你意大利啊、法国咧，咁样佢哋就会做麦康加西，即系啲即系叫做我哋有个名嘅，我哋中文有个名嘅。总之系俾啲糖，佢俾啲糖去制成嘅栗子咧。咁其实喺巴黎咧，好多啲比较高贵嘅甜品啊，或者即系零食嘅铺头咧，都会即系。一個栗子就俾啲石子包住，咁好靚。嗱，講緊即係成5歐羅一粒栗子成50蚊港幣嘅。 哇，咁都 係啊，貴嘢嚟㗎，即係呢個糖呢、這個糖葉嘅栗子咧，糖釀嘅栗子咧，係喺歐洲人嘅生活上邊咧係貴嘢嚟嘅。咁咧亦都有啲即係有啲 market 平啲咧 ，market 咧淨喺意大利啲 market 咧細攤嘅 market 咧，佢淨一鍋嘅糖漿咧，佢將啲栗子咧就放落去咧，就係煮，咁然後咧就拎咗出嚟咧，咁就啲糖就乾咗之後就可以食噶啦，即係最新鮮嘅糖釀栗子咯，嗰啲係。 我哋等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咧，突然間我印象即係如果大家有去花墟嘅話咧，花墟咧都仍然有一檔咧係。摆喺度，即系真系车仔档咧，仍然都系煨番薯啦、炒栗子啦、盐焗鹌鹑蛋啦， 仲喺度， 喺度系啦。 政府俾嘅， 有喺度噶，每个礼拜都见到噶。即系一谂起秋天嘅时候，即系我哋 咩钟数嘅出现啊？ 下昼又有，成日都喺个花墟嗰度嘅。咁、okay. 咧，你就即系见到个档，即系。因为我成日去每个礼拜最少去一次咁样咧，即系平时见到我又唔会特登买啦。咁但系佢炒嘅时候又好香啦。咁然后佢最即系可能怀旧啲就系嗰啲盐焗鹌鹑蛋，买煨番薯。咁你就头先你讲起呢样嘢嘅时候，突然间个脑就咦唔系，其实呢啲嘢咧你唔系热辣辣会喺街度买嚟食。 系啊， 但系咧当你譬如依啲天气你行过嘅时候咧。你就會覺得好想 呢、這個其中一樣，即係香港好多人咧，即係有啲人移咗民去第二度嗰啲人咧，好懷念咩過去啊！即係以前幾十年前嘅香港咧，一踏上係秋天深秋之後咧，就呢個糖沙栗子咧就出現啦、就喺即係街邊街頭巷尾出現，咁啊個個拎個即係拎個紙包住一包咁就慢慢係搣嚟食噶。 咁你嗰陣時即係記得呢個感覺啊，因為你凍冰冰嘅時候，你買一包熱辣辣嘅栗子係啦，咁你揸住喺手咧。就好舒服嘅。 啊 ，besides that 咧，係嗰陣時去睇戲啊，即係戲院最黃金嘅時代。其實我哋有時即係根本週末啊，或者係即係得閒夜晚黑係冇其他嘢做嘅，一定係睇戲㗎啦。差唔多有啲朋友咁啊，睇戲咧踏上秋天之後咧，就一定係喺街邊咧有呢、這個粟米啦，粟米、栗子同埋花生。花生咧即係花生咧，佢都係即係白霎嘅花生啊，新鮮嘅花生嚟嘅。咁呢啲都係秋天即係三寶嚟嘅。即係帶住一包大包細包入去戲院啫，就一路喺度剝喺度食噶就會。 呢個係呢個即係花生都可能少見啊。 花生因為你唔係咁容易見到新鮮嘅花生，你一定係新鮮嘅先白霎啦，用鹽咧先至。 系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就所以你讲起嘅时候啊，突然间谂起个秋天嘅影像嘅时候，即系嗰个车仔袋就喺我脑度即系走咗出嚟， 系 走咗抽咗出嚟，好开，因为佢系唔系话以前你见过佢，因为佢而家都仲健在啊嘛， 佢仲有一个镬喺度， 有噶。系啊，即系你知，系啊，因为即系你知用嗰啲铁砂去炒咧，咁你唔系个个都即系如果他未必一定见到呢样嘢噶嘛，系啊，所以嗰、那个 以前就好普遍嘅，即系街头巷角咧，仅有即系一条街有几档噶啦， 系啊，因为同埋嗰时即系如果佢仲系煨番薯咁，以前一定系嗰个档系即系个车仔系一个大铁桶， 系啦、 啊，系啊，咁样即系攞出嚟都系一啲热辣辣啊咁嘅感觉，即系秋天冬天咧，即系呢啲系特别可能佢又吸引，即系热啦啦嘅时候好热，哇！你行过街边，喂，当呢栋车仔咧，你净唔想行埋去，因为佢好热噶。 系 咁，但系你而家呢个天气咧，可能哇，你行过一档咁样咧，诶、哎，你会有啲暖意啊。 嗯嗯， 咁你突然间你需要讲咧，我就啊谂起呢个炒栗子啊，谂起我哋呢个栗子档都系咁，因为如果唔系，当然即系可能我咁香港都有啲地方仲有机会有嘅，不过呢一档系我成日都见到。 哇，好啊！多谢你嘅资料，真系要抄一抄佢先。咁其实 besides 咧，我哋今晚唔够时间讲嘅咧，即系你打边炉啦。虽然话即系打边炉，我哋夏天啊咩时间都即系有啦，但冬天秋冬季咧打嘅边炉系完全唔同嘅。咁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去日本咧十二月初十一月尾咧去食松叶蟹嘅，即系沿住日本海嘅海岸嗰度食松叶蟹，呢、這个都系。即系我哋都系習慣啦，咁而家呢个習慣就真系好惨啦，咁冇得食，即系旧年冇食，今年冇得食啦。 秋天啊，咁都要食嘅。 即系松露啦，白松露啦， 啱啱白松露 系白松露嘅时间。如果而家喺克罗地亚或者意大利咧，系季尾噶啦。但系咧而家系即系因为物流嘅关系咧，就嚟到香港而家系即系正系呢个 啱啱开始 大做嘅时间喺香港，咁咧就系食松露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咧有机会咧就希望 Eric 咧再翻嚟同我哋分享美食啦，因为我谂起美食，我谂起第二个就谂起你嘅啫。 系，多谢晒。 OK， 好，听晚星期五晚咧就由黄仲远、周子欣同埋 Jeremy Tam 一齐分享呢个意识香港。12点钟新闻之后翻嚟有基哥有好歌，大家唔好行开。嚟紧呢只都系非常之好听嘅好歌，好靓嘅一把声 ，Matt Monro 嘅都系 Autumn Leaves。好多谢 Eric。 多謝曬， 拜拜， 拜拜。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Start to